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这场风波告一段落后，人们都很高兴，并且又安下了心来。现在，詹姆斯的计划可以提上日程了。 这是您要的资料，里面记录了现在能正常用电的区域，虽然可能不是很准确。 好的，谢谢，你放在那儿就好了。 詹姆斯头也不抬，继续翻动着手里的资料。 从这儿开始，算了，还是从这边吧。 卡罗尔想了很久，终于开口问道： 您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们您的计划吗？ 当然会告诉你们，稍等。 詹姆斯放下手头的资料，对众人说道： 上次我们不是已经确定了视频是可以被传送出去的吗？我把导演请过来了。这样行得通吗？ 话音刚落，之前的那位综艺导演便来了。 您好。 啊，您好，欢迎您。 哎呀妈呀，我就知道，果然是我的作品被选上了。 撕名牌的人和守护名牌的人之间的宿命对决。 不是因为那个才请您过来的。再说了，怎么可能会选上呢？我是为了拍摄一些普通的视频才再次将您请过来的。 啊，拍什么？这次要用什么主题呢？ 请您拍一下我。 啊！ 导演似乎是没有想到詹姆斯会提出这种请求，一时愣在原地，努力消化这个信息。卡罗尔有些担心： 您真的要这么做吗？虽然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但是真的能行得通吗？ 能证明这个计划会顺利完成的科学依据的确很少，但还是得试试看啊。虽然 Love 可能会有点难度。 尝试了很多次，独孤月都无法将公共区域的废墟挖开，他只得取来内纳德生前用过的东西，为他立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 内纳德，史瑞克维奇，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你的名字。 在那个最靠近地球的高坡上，有一座小小的坟墓，坟墓前立着一把枪和一座墓碑，墓碑上刻着内纳德·史瑞科维奇，最后一位地球人的最后一位朋友。没有人知道月球上有过这样一个人存在，他在地下通道里悄悄地活着，又悄悄地死去，只有独孤月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线正在缓缓消失。 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导演很快就找好了机位，架好了摄像机。 在这里拍吗？ 是的，都准备好了吗？ 可以开始了。反正不是直播，您尽管放松，不用紧张。 好的，那就开始吧。大家好，我是修詹姆斯。大家一直以来收看的独孤月的节目及其相关事宜都是我在管理。你们把我当成节目的总负责人就行了。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接下来的视频内容，之后的几天我们会持续循环播放这个提前录好的视频。现在我有点事想要拜托大家，请大家先确认自己的住址，然后将电视一直开着。 詹姆斯的计划就是，他准备从今天，在以后的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播放这个视频。他会在视频中播报住址，大约有9780万个。 你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如果在观看视频时听到了自己家的住址的话，就请将灯一直开着。如果听到了和自己同在一个小区的居民的住址的话呢，那么也请大家互相转告一下。 为啥呀？这样太浪费了，电费这么贵。 他会帮我们交电费吗？ 然后 没有被念到地址的朋友们在这周内请不要开灯。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开始播报地址了，请大家认真听。 他说啥玩意儿呢？ 你听懂了吗？ 正如詹姆斯所说，接下来电视里全天都播放着这段视频。 啊，怎么又是这个呀？哎呀，真是无聊死了，还不如放独孤月给我们看呢。 这段莫名其妙的视频一直在循环播放，但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注。 我去，还真是只念地址啊。哎呀，赶紧把电视关了吧，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啊？简直就是在浪费电。 这放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赶紧给我们看独孤月呀。 真正把詹姆斯的话听进去的能有几个呢？大费周章的做了这么多，却反而是这种效果。 这都什么鬼啊？为什么不放独孤月？ 就是啊，怎么没有月友吧？ 导演去死吧。 虽然大部分人都不关心这件事，但还是有人在意的。 詹姆斯，你究竟想干什么？据我所知，关于独孤月节目的解决方案在上次的会议中就已经决定下来了，是他们给我的报告错了吗？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但我还是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吧。 由于连续播报了9780万个住址，詹姆斯的嗓子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此时根本说不出话来，只能在纸上写道： 我得了重感冒，不方便说话，所以我将用文字向您解释，请您见谅。 好，那你就尽量写得详细一点，让我能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数小时后，总统看着詹姆斯写下的厚厚四叠信纸沉默了。节目播出的第四天，电视里的内容终于有了一点变化。 我把写有9780万个住址的资料一次性全给总统了，这个计划好不容易才开始实施，可他们却想停播这个节目，我认为不能这么做。为了再争取一点时间，我就耍了这么个花招，所以现在他们就来抓我了。如果我突然从画面里消失了，或者摄像机突然被关了的话，那就是我遇到危险了。哎，喂，摄像机，别碰我的摄像机！ 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个光头在说啥呢？ 我不想这个视频被停播，我做这些都是为了独孤月，所以如果这个节目被停播了的话，那就是总统之事的。 不，这是情景剧啊。 为了独孤月？ 总统有苦说不出，只能将他派去的原本想强行终止詹姆斯节目的保镖都撤走。于是第五天节目照旧。 那么接下来我继续给大家播报地址。 这几天总部的研究员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詹姆斯究竟想干什么。 这都好几个小时了，他就一直在那儿报地址，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呢？总得让我们知道一点啊。 观众们也渐渐意识到了，詹姆斯可能并不是在耍他们玩。 哎呦，这人是干嘛呢？一直在报地址， 他报的地址里还有我们小区呢。加油，虽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不知道他想干嘛就加油啊。 哎呀，虽然不知道，但他不是跟总统做斗争吗？ 卡罗尔无奈将一张纸递到研究员面前。 他准备做这个。 这个是什么？ 纸上写着 We 爱心 DGY。 他是想给独孤月发信号。 发信号？ 众人这才明白了詹姆斯的计划，他是想让地球上活着的人类用灯光向远在月球的独孤月传递问候信息，跟拼字游戏的原理差不多。他想把地球当成屏幕向独孤月传递，他们爱他，地球并没有放弃他，地球上有很多人在等他的消息。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行得通吗？ 当时费了很大劲儿才拼出这个爱心，再说了，行得通行不通我们也没办法确认啊。 能够确认的人只有一个。 独孤月将自己创作完成的疯狂的独孤月漫画手稿整理好， 又将自己之前录制好的有临终遗言的光盘压在上面。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袋鼠了。不顾袋鼠的反对，独孤月将他带到了食物仓库。 对，就是这儿。以后你要是肚子饿了，就到这里来吃东西。不过，你可别一次性吃完了啊，省着点吃，你才能活得更久，知道吗？ 袋鼠并不理解独孤月在说什么，他甚至有一些惶恐，因为以前他到仓库偷吃的时候，总会遭到独孤月的驱赶。又看了袋鼠一眼，再看了一眼这个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独孤月换上航天服，缓缓走出了基地。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